多好啊，我爷爷是陕西人，他这么说，挖他妈跟我走，这还不让人给杀了我。自从那天开始，他是茶不思饭不想，一天到晚站在那儿瞎哼哼。不相信您听，一马力量 西凉寨， 救火车马上就到。 啊！ 爷爷，爷爷，怎么又唱上了？ 哎呀，娃娃呀，爷爷这两天嗓子不痛快呀！啊，不是我吹牛，要是我嗓子好了，痛快了，我只要唱一句，就能把周围的娃娃全吓哭。 嗨， 你说我咋就考不上呢？ 爷爷，别着急，刚给您买的羊肉泡馍，趁热先吃一口。 我不吃， 喝点汤。 我不喝， 坐下歇会儿吧。 我不歇， 要不您接茬唱。 你妈的！ 行了，坐下歇会儿吧，那么大岁数了。来来来，爷爷，您要是瞧得起我的话，我给您老人家唱一段。 哎呀，好， 孝敬孝敬您 啊，孝顺啊，好，来 唱了啊。 龙图大祖我在开封，哦哦哦，福王。好，好个屁，一点韵味都没有。这段戏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又来了。 宝龙图大祖在开封，哦哦，福，关键是这个福的这个多强，福。是不是有点像秦腔？ 不像。 像不像？ 一点都不像。 到底像不像？ 一点都不像。 秦腔，唱的秦腔。 老爷子，快坐下。今天呢，为了让您高兴，我特意从京剧团请了一位专业的老师给你辅导辅导。 专业的 啊？ 哎呀，这啥时候来啊？ 马上就到。 哎，马上就到啊！ 马上就来。 那我刚才把衣服换一下啊。 行行行行行。哎呦，您说家里有这么一位爷爷，谁受得了啊？小兰怎么还不来啊？我那女朋友小兰啊，可文静了，待会儿一来你们就知道了。 抬起！ 瞧多文静。 爸， 哎呀，小兰你怎么才来呀？ 对不起，我给孩子们排练来晚了。 孩子们排练 啊，演节目呀。 真的？ 嗯。 哎，磁带带了没有？ 带了，伴奏带。嗯。哦，对，是这个。 到底是哪个？ 那个啊，这个。 啊，行，就拿着吧。我跟你说，我在爷爷面前可牛，可吹出去了，说你是专业京剧团的演员，到时候别唱砸了。 你看你，我明明是幼儿园的老师嘛，你干嘛说我是专业演员呀？ 我要说你是业余的，就该倒霉了。他该跟你说戏了，说到最后不是你休克，就是他休克。 我就会唱一段苏三起解 呀，这一段就糊弄过去就完 了 啊。爷爷，京剧团的蓝老师来看您来了。 哎呀，蓝老师 那边。 好啊，蓝老师好啊。 爷爷好。 好，来，坐 啊。爷爷您坐，您坐，爷爷。 来，蓝老师坐啊。 蓝坐吧。 哎呀，蓝老师啊。 啊。 啊，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幼儿师范。 他是说呀，今天晚上能不能在咱们家吃饭？ 啊，这可以。这 哎呀， 我不吃饭，我是说幼儿师范。 那他是说幼儿师范。幼儿师范设了个京剧科，他是那儿毕业的。 哦， 哎呀， 现在幼儿师范都设京剧科了。 啊，对。 好啊，蓝老师，那你就给咱们示范示范啊。 行， 行， 唱哪段？ 苏三起解。 苏三起解，他唱的可好了，还有伴奏带。 我们就单听这一块啊。 伴奏带呢？在这儿呢。 哎，在那儿。 好。 那

一段佳话。 2011年9月，已是90高龄的马金凤走上了第二届中国豫剧节的领奖台。这位被人们誉为豫剧界洛阳牡丹的老艺术家，荣获了豫剧艺术终身成就奖这一殊荣。紧接着他又在10月份荣获了第12届中国戏剧节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这样的荣誉是中国文艺界、中国戏曲界、中国豫剧界给予老人最好的褒奖，同时他们也代表了广大观众对于马金凤这位豫剧表演艺术大师的至高肯定。而这位已经在豫剧舞台上活跃了80余年的艺术大师仍然没有停歇，他还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再拍出新的豫剧作品，培养出豫剧的新一代传人。豫剧就是他的生命，能够为豫剧的传承而忙碌，就是这朵洛阳牡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鲁迅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不敢说是诗史，但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终其一生，鲁迅历经社会动荡与变革，17岁时戊戌变法，30岁时辛亥革命，50岁时918事变。正是因为他对救亡和启蒙旧时代的激昂疾呼，才有了那鞭挞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力透纸背。本期中国力量，我们一起走进鲁迅，走进他文字背后的人生故事。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但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的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3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福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了北京，当上了内阁中书，成为了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福这样既是翰林又做过京官的人，自然能够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块钦点的翰林横匾，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周家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叠合的中间地带，鲁迅有机会从小接受相当完好的教育。一方面是众多儒家经典， 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民俗民风，两者都紧连着乡土中国固有的文化血脉。在其后鲁迅50多年的生涯中，故乡的山水、习俗、戏曲文化等等一切，几乎成了他一生中仅有的一点诗意，并常常成为他慰藉内心的记忆。1898年，17岁的鲁迅走出了故乡，他的第一站是南京。就在鲁迅走进新式学校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一场变革的风暴正在遥远的北京酝酿着。这年五月，鲁迅走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颇有励志树国的学名，周树人。新的学校和新的环境并没有让鲁迅找到新的气象。号称现代学校的课程不过是要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对鲁迅来说，好不容易冲出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现在又重新落入学校的等级制度中，这不仅令他难以忍受，而且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失望。鲁迅以乌烟瘴气四个字概括了学校的一切，并离开水师学堂，转入陆军矿路学堂。这一年，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风行一时，这就是《天演论》，编译者严复。1898年《天演论》出版之后，随即在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震荡。该书着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为国人撞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鲁迅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了《天演论》，这本小册子对鲁迅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鲁迅在南京求学的3-4年间，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继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又经历了戊戌变法的血雨腥风。1899年前后，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1900年终于酿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灾难。国家政局的动荡无时无刻不冲击着当年鲁迅的求学生涯。1902年，鲁迅又开始面临一次人生的转折。这一年的元月份，他以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发给的毕业证书。此时恰逢江南选派留日学生，作为官费生，鲁迅由学校选派到了日本留学。由于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迅猛发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赔款的教训，中国朝野上下都把学日本看作是学习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902年，鲁迅奔赴日本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数已成规模，形成了一股留日狂潮。当年，一批又一批赴东洋留学的，不仅有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还有年过花甲的老翁。这听起来好像是个虚构的故事，然而这却是清末天津港、上海港出现过的真实景象。在日本，鲁迅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7年多。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正逐渐的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已日渐膨胀。几年前，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眼光，一面是自己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所有这一切都开始改变鲁迅的思想观念，弃医从文的转变渐渐地萌生。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中国本土展开了一场决战，中国政府竟然宣布中立。一次课间，鲁迅看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一群中国人围着一个中国人被处死的场景深深地震动了他。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他 他决定弃医从文，以拯救国民的灵魂。鲁迅还没有来得及拯救国民的灵魂，他自己却陷入了包办婚姻的困境。1906年，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之下，终于不很情愿地启程回国。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来电报说母病速归。回家后的第二天，婚礼便要举行了。在族人看来，周家大公子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不走科举正道，却要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唯恐他破坏了祖宗的礼仪。然而一切都很平静。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他站在那儿迎亲。从姑娘一下轿，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都觉得很异常。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的屋中看书，后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第三天晚上，鲁迅仍然在母亲的屋中。可以想象朱安姑娘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也绝不亚于鲁迅。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再次东渡日本，这一走又是三年。1909年的8月，鲁迅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十年的求学生涯。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被迫回国谋事。鲁迅这十年所经历的挣扎，在那个年代里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所经历的一切，最终完成了一个文学思想家的基本训练和学术积累。十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家远行，可是现在他却为承担作为长子无法推卸的责任而返回故乡。当他站在轮船甲板上回顾越来越远的日本海岸线的时候，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运之神的严酷和无情。从日本回国后的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的沉郁。这一时期，他拼命地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这一时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勾陈》。然而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他的夫人朱安的。鲁迅和朱安之间是没有爱情的，鲁迅经常说朱安不是他的妻子，而是母亲的一个媳妇儿，母亲的一个遗产。从新的个性解放的婚姻自由的角度说，鲁迅是应该和朱安离婚的。但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面，如果他和朱安离婚，就意味着朱安可能很难在这个社会生存。因为在那个旧社会里面，一个女人被男人所休了的话，这个女人很难再生存下去。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帝国统治轰然倒塌，一个新兴的共和政权诞生了。鲁迅是如此的欢欣鼓舞。第二年2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请鲁迅到教育部工作。5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14年之久的生活。 辛亥革命以后，北京陷入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之中，北京从大清帝国的帝都变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人们也从皇帝的臣子变成了民国公民，一座城市悄然发生着改变。 鲁迅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北京，成就了他这一生最辉煌的文学历程。中国力量继续为你讲述一代文豪鲁迅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鲁迅在北京最初几年，正是袁世凯称帝复辟的热闹时期。袁世凯复辟，孙中山讨袁，军阀当政，政治乱象层出不穷，北京的生活很快变得难挨起来。鲁迅平常除了去教育部办公，便是一人向壁，寂寞和无聊与日俱增。寂寞中，他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一夜连一夜的孤灯枯坐，时间也飞快地流逝着。一眨眼，鲁迅竟抄了五六年了。1919年，革命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临。这年的5月4日，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了。学生们走上了街头，随后一把愤怒的大火点燃了中国压抑了80多年的屈辱和抗争。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鲁迅似乎异常的冷静。那些日子他一直在忙着两件事儿，他要在已经客居了7年的北京寻找一处纯属于周家的大宅子，他要把全家迁进京城。由于浙江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鲁迅必须在1920年的春节交出老宅。于是在五四学潮的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终于倾囊而出，花巨资买下了新街口8道湾11号，把母亲鲁瑞、夫人朱安和三弟周建仁夫妇接到了北京，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家庭梦想。全家虽然团聚了，但是鲁迅的心依然是孤独痛苦的。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不想吃，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据说他甚至把衣服从屋中扔到了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这种畸形的家庭矛盾，别人很难想象出来，这里面有多少难以言说的痛楚啊。与此同时，鲁迅正沉浸在一发而不可收的创作激情中，他向新青年投稿不久，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仁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间人物。由于《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尤其是《阿 Q 正传》的陆续发表，鲁迅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了小学的国文课本。鲁迅在那些年发表的一系列小说，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中国社会残酷的现实。1925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与世长辞，孙中山的逝世让本来扑朔迷离的时局再次陷入了新的动荡。此前一天，鲁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信中痛陈北京教育界的黑暗现状，表达了内心的忧虑和苦闷，言辞十分的恳切，希望鲁迅能够拯救一个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信末的署名是仅受教的一个小学生徐广平，这是徐广平第一次走进鲁迅的世界。徐广平是广东番禺人，比鲁迅年轻近20岁。虽然是南方人，他的身材却比鲁迅还要高一些，人也谈不上漂亮，但是他对社会运动满怀热情，他是如此的敬仰鲁迅。徐广平和鲁迅的通信很快地频繁了起来，关于人生的体验和内心的阴暗，鲁迅极少公开的剖析，然而在自称为一个小学生的面前，他却诚实的一条一条的写了出来。在这个年轻女学生徐广平的面前，鲁迅的内心变得柔软而温存。鲁迅和徐广平的爱情遇到了守旧者的讥讽和反对，在讥笑和压力的面前，徐广平表现出了超凡脱俗的远见，坚韧不屈的精神。 1925年的10月，他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像烈火一样的炽烈，公开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爱。他说他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徐广平还在名为《疯子是我的爱》的文章中宣布誓言，针对旧礼教的威吓，他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决心，终于为他们赢得了爱情的胜利。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因为保护学生，鲁迅愤而辞职。面对血的暴行，鲁迅满腔的悲愤，他和徐广平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80多年前的中国，有租界的城市不止上海，天津有租界，武汉有租界，鲁迅为什么不去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海是大世界，当时的北京、天津都不能最大限度地成全他的观察和言说，只有上海才是最佳选择。于是鲁迅在上海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十年。这里是中国力量，继续为您带来鲁迅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徐广平抵达了上海。由于靠近党国首都南京，政府的许多机构都设在这儿，上海俨然成了一个众生喧哗的大舞台。这里既是激进革命作家的发祥地，又是旧派文人的大本营，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开始呈现出异常炫目的光彩。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十年。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工作。徐广平本来想应邀参加朋友编辑的妇女杂志，但是鲁迅要求他留在家里，一面做家务，一面学习日语，独立从事他所一贯看重的翻译工作。为了鲁迅，徐广平服从了。鲁迅同样面临着选择，教书还是写作？结果他接受了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为他争取的特约撰述员聘书，领取300元的月薪。因为蔡元培答应鲁迅在领薪之后仍然可以自由的著作。在上海，鲁迅主编了《语丝》杂志，后来他和柔石合作编辑《朝花周刊》，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期间鲁迅发表著述和译作170多篇，包括《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等作品。1932年1月29日上海事变，日军逼近上海，鲁迅和其他42位爱国者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的暴行。在白色恐怖之下，鲁迅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上海事变之后，长达一个月的流离失所，连一个可供写作的环境都没有了。一个中国人，一个知识分子，当此内忧外患的时代，还能做什么呢？在孤独黑暗的社会环境中，鲁迅喜欢每天和几个青年朋友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人生与文艺，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父爱般的感情。从柔石到冯雪峰，看电影、游公园、逛书店、看画展，这些青年一直陪伴着鲁迅。可是这样的友谊经常被统治者的血腥所笼罩。年轻的左联作家柔石被枪杀之后，鲁迅发出了忍看彭贝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感叹。1936年，鲁迅真的老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1928年5月那场大病之后，肺结核与类膜炎就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来抑制，后来即使是服药也无济于事了。他的体重降到了38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给吹倒了。 有一次朋友聚会，与鲁迅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鲁迅的健康状况非常的糟糕。史莫特莱请来了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做诊断，那位美国医生仔细的检查之后神色严重地说，鲁迅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是欧洲人5年前就会死掉了。说的史莫特莱当场就流下了眼泪。到这一年的夏天，鲁迅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气肿病逝于上海，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了公祭送葬，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这一年鲁迅仅仅56岁。鲁迅在生命最后时期的散文《死》里向亲人交代了7条遗嘱。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如果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物和他接近。如果您去细细品读这7条遗言，您不会认为这是鲁迅的临终遗言，而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父亲。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为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忙碌着，年轻时看到整个民族病弱的状态，激发了他学医救国的志向，后来弃医从文，决心用笔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他的著作无数，其中《阿贵正传》《阿 Q 正传》《孔乙己》《药》等都深刻反映了当时畸形社会下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状况，他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人们为改变中国落后状况而努力奋斗。鲁迅的精神正是人们盖在他遗体上的那三个字，这就是民族魂。 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悲欢离合，几杯云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